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谁知他只是刚刚冒出这个念头，池小池就懒洋洋地提出了要求。 给我对张终极压缩卡。 终极？ 有什么问题吗？ 对完卡你就只剩6点回忆值了，而且关键是根本没有必要对卡呀。 三位数以内的加减乘除我都不用计算器的。 可是 池小池靠在散发着阳光清香的铺盖卷上，打断了他的劝说。 你能保证以后的世界我不会碰上这么长流程的任务？如果那个世界任务对象的好感值和回忆值和周开一样难耍，我又该怎么办？ 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又把楼思凡当免费的 ATM 了。 但是稍微细品一下，061发现池小池好像另有所指。难道他发现主神在针对他？然而不等他细问，池小池又开口了。 还有，这具身体现在还不能还给他。 池小池闭目养神，仿佛在说一件挺无关紧要的事，口吻也散漫得很。 别忘了东哥死前是什么状态，接下来的一段路还需要有人陪他走。 061没说话，池小池睁开一只眼睛。 嗯？人呢？ 稍等，我再给你查地图。啊，饭点快到了，结合内部综合评价，青年队食堂的炸猪排很好吃，卖点最快，我们去买吧。 池小池从床上翻下来。 这会不会影响你的业绩啊？ 我的业绩就是你，我要负责也只有你啊。 061轻声一笑，因为说话人就在他的身体内部。池小池几乎能感到一股温暖的气流贴着耳侧划过，似是耳语。明明这系统语气正经得很，却又平白多出了几分色气。 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主人，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池小池捏捏耳廓。 你这业务挺熟练啊。 相处日久，061的对戏水平可谓与日俱增。 这是我第一次出来接活。 池小池浪荡地挑着眉，颇有红灯区常客之风。 哟，新鲜活，多少钱一个晚上啊？ 一份炸猪排怎么样？ 池小池提前到食堂买了新鲜出炉的炸猪排。这猪排炸得橙黄酥脆，和这薄脆的壳一口咬下，能感觉一股鲜咸可口的肉汁在嘴里炸开，有的人口水直冒，一条条撕着吃特别下饭。然而池小池吃着吃着觉得这个戏不大对，自己身为嫖客为什么在享用嫖资，搞得好像是被嫖的是自己一样。池小池一边啃猪排一边控诉道： 你学坏了。 嗯， 你可不能这么坑你的学生。 061看着这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小嫖客，脸上忍不住泛起笑容，并在他右手边放下一份未拆开的诗经。 嗯。 池小池在青年队待下了。而正如东哥经历过的一样，他入队不到两个月，贺长生与娄思凡便先后进入了成人队。而在入队第一天，他就将对来的终极卡投入了使用。名称 压缩卡终极12倍速，持续时间不限，件数一，品质精良，类型一次性使用品，所需兑换点35点毁誉值。介绍，我把时间放进罐头，就像把黄桃、荔枝与山楂放入罐头。 经过压缩后的时间体感上与寻常无异，而加快的流逝速度也只能通过061在后台的偶尔提醒得知。入队三个月后，东哥12岁生日刚过，一张白俄罗斯的青年组入场券就寄到了东哥手中。这是上次系列赛的冠军奖励之一，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可以跳过选拔赛，获得直通资格。可以说东哥甫一进队就已经算得上风云人物。年龄小又怎样，在花滑体操这种吃青春饭的体育项目里，年龄越小可能性越是无限。此外还有留言从体校传来，说东哥上头有娄思凡，凡哥罩着。娄思凡帮东哥解围的事儿，本来在体校就不是秘密，再加上东哥一人点草四人的光辉事迹，以及教练对东哥格外的关注和回护，这么一来，那几个本来摩拳擦掌打算摆摆老资历给东哥开小会教做人的人全部都蔫了。至于在成人队的娄思凡听到这回事会有什么想法，池小池不关心。用池小池的话说，你把卡插进 ATM 机里，难道还会问 ATM 的意见？托 ATM 的福，东哥以极快的速度融入了青年队。东哥自己的性子既然傲，池小池也不会积极跟人攀关系，只挑着几个品行和水准还不赖的人交往，偶尔跟他们出去聚个餐，最大的乐趣是训练，以及跟新来的食堂大妈飙苏州话。他既然要留，就踏踏实实的留，陪东哥把病治好。如火如荼的选拔赛结束后，东哥的白俄之旅便正式开始。东飞鸿有护照，而且他有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因此当然是他以家长身份陪着东哥前往白俄。下飞机时，随身的小包占满了东飞鸿的两只手。飞机落地时，白俄正落着绵绵细雨，悬梯被前人踩过几遍，已经变得湿滑泥泞起来。这悬梯坐得很长，而且略有些陡，还有几个孩子捂了豪风的在人群里钻来挤去，乘警根本制止不了。东飞鸿回头道： 小哥，小心台阶。 嗯。 话音刚落，一个熊孩子就从他身侧挤了过去，东哥险些一脚踩滑。听到身后的动静，高大的男人站住了脚步。 小叔，我没事。 东飞鸿把两手的东西往上提了提，屈下膝盖。 上来。 东哥一怔。东飞鸿把话重复了一遍，这次就没有太多商量的语气了。 上来。小叔没手抱你，要是跌坏了还怎么参加比赛？ 东哥听话的一扑，圈住东飞鸿的脖子，脚也圈住了东飞鸿的腰。 抱好了。 抱好了。 他这才放心地往下走去。刚才的熊孩子又噔噔噔地跑到东飞鸿身边，冲他背上的东哥又吐舌头又做鬼脸。东飞鸿低头道： 小朋友，不要再闹了，再闹我就把你扔下去。 熊孩子没想到这慈眉善目的叔叔是个暴力狂，给吓跑了。等到安全走下悬梯，东飞鸿的口气才重归温和。 好了，小王子，自己走吧。 东哥从他背上爬下来，和他一起去取托运的行李。少年和青年并肩而起，看起来像极了一对父子。刚拿到行李，东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问东飞鸿他们落没落地，反复叮嘱东哥不要贪凉，晚上要盖好被子。自从东哥上次拿到冠军，东妈终于肯正视儿子的职业了，托东飞鸿弄来很多花滑视频，没事就在家里翻看。东哥乖乖听着，不住点头。末了他问道： 妈， 我要是拿不到冠军怎么办？ 东妈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拿冠军，爸妈最高兴。拿亚军、季军，爸妈也高兴。拿不到名次啊，你就回家来。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捞小鱼儿啊。 放下电话，东哥露出一个真心的笑容。他其实生了一双天然的桃花眼，内眼角尖尖，不笑还看不出来，一笑起来，眼睛和嘴角一道斑起，感染力极强。东飞鸿和他一起笑起来。池小池想，如果多年背负在东哥身上，名为父母的期许的重加卸下，东哥应该就会这么笑。果然，再度投入训练时，这具身体莫名轻快了许多。少年是经过将近十年的世界大赛淬炼的，仅仅是青年组级别的赛事自然不在话下，他就这么一路滑进了决赛。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